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呢1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晚间金戈铁马》板块。大家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们，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节目部分啊。外边好像有点像下雨的天了。 嗯，但是在继昨天的日进五金之后，今天的东京奥运赛场好像显得不是那么的让大家觉得饱满啊，但是 也是进了两块金了。 对啊，就在刚刚结束的男子双杠决赛当中，邹静元又摘下一块金牌。 是，看来大家的胃口被昨天的有点稍微调高了，但是今天的表现其实也是相当不错啊。邹静元是第31块金牌，拿到的是男子双杠的冠军，另外尤浩获得第4位，而第30块金牌是稍早一些时候谢思义在3米板一路领先夺冠，另外王宗元是获得了银牌。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东京奥运赛场上的皮划艇净水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当中，刘浩和郑鹏飞遗憾的摘得了一枚银牌，而田径啊，今天在晚间也会有谢震业再次的出场啊，他已经是闯进了200米的半决赛，已经创造了历史，能不能继续的再向前迈进一步，像苏炳添那样， 对， 再迈到决赛的那个跑道上，我们也拭目以待。 而另外田径方面呢，吕慧慧、刘诗颖携手晋级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将会冲击奖牌。而在奥运的男篮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了夺冠大热门美国男篮逆转西班牙，进入到4强当中。其中西班牙队的卢比奥38+4，而美国队的巨星杜兰特得到29分。 嗯，篮球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上午的9点就是女篮1/4决赛的比赛了，咱们中国女篮明天早上就要迎战塞尔维亚，这也是欧洲的一支劲旅啊。 对， 没有像日本队一样啊，抽到比利时，让我们稍显遗憾。 啊、是， 又跟美国在同一个半区。哎呀， 这签儿弄的， 嗯， 你确定他是抽到的吗？ 是，还是给安排了呢？ 安排了吧。反正这个中国女篮的这个签位一出来，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小组赛没有3战3胜啊，这感觉这分到这么可怕的一个半区啊、如果能够赢了塞尔维亚，还将会迎战是美国队啊，接下来的这个半区的这个对决，可能说比较难了。 嗯，但是就像许黎明、许指导说的一样啊，我们的目标是保八争四，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的先往前走， 对， 先过了塞尔维亚这一关。所以今天的话题，第一个我们也说一说这一届东京奥运会上，其实中国代表团有很多非常抢眼的00后，比如说已经是结束了所有的东京奥运会赛程的中国射击队啊，都是小将当家。您也说说您现在心目当中非常亮眼的这些表现抢眼的00后的选手。 嗯，是，我们1-2年前好像说00后的时候，都觉得还是啊，这挺遥远的，他们什么时候能够 还是下一代？ 对呀、啊，还是小孩呢啊，什么时候能够登上这个主流的体育舞台？但是马上到这届奥运会，我们看到了，不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世界啊各个国家的这个00后都已经起来了。 嗯，那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也关注到今天的晚间8:30，即将迎来的是中超联赛的第11轮，北京国安面对武汉的比赛啊。那这场比赛，武汉到现在还没赢球呢， 对， 想要打 开胜利之门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哪些？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运行当中，您可以一起来参与。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全景奥运，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的跳水项目啊， 是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结束了，男子三米板中国队的谢思义夺冠了，决赛里他也是一路领先，以558.75分拿到了冠军，王宗源534.90分拿到了亚军，而英国的拉夫尔获得了第三名，这是中国队本届奥运会上拿到的第30枚金牌了。 是，最后一跳我们印象还挺深的， 对， 拉夫尔也是拼了，做了一个5156B 啊，水花的效果稍微差了一点，得到87.75分，总分518。而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做的都是109C， 也就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王宗源率先登场，起跳非常充分，早早就完成空翻，然后入水非常干净，得到102.60分，总分当时是534.90分。而谢思义同样是完成的非常漂亮，水花效果也很好，得到了102.60分，一样的分数，那总分数加一块是558.75分。夺冠之后呢，谢思义也是相当的激动，而且落泪了。王宗源获得亚军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本台正在东京采访的金泽，他也是目睹了这块金牌和银牌的诞生。金泽你好。 主持人您好。 金泽，这两块这个奖牌，一金一银，其实大家不只是关注到了这个成绩，而且呢也关注到运动员赛后的这个采访，都显得非常的激动，而且有很多的故事啊，彰显了这两个运动员背后的很多不容易的事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赛后啊，尤其是谢思义跳完最后一跳看到自己的成绩的时候，可以说是在教练的这个拥抱之下掩面痛哭，他这种哭泣是真的觉得自己太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可以说是这枚金牌他足足等了有9年的时间，他一直是中国跳水队的一名跳水高手，跳水名将，但是对于奥运会他在此之前是可能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缘分。今年的谢思义其实已经25岁了，25岁在跳水队可以说是一名老将。那么在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他发生了什么呢？主要还是伤病困扰到了他。那么他曾经是因为伤病，脚腕骨折，那么一直在接受手术，并且我们看到他在赛场上完成的这么完美，但是他的脚上是有2根钢钉和1根铆钉的，一直在固定着他这个骨折的这个地方。当时其实医生是叮嘱他说你以后不能再跳水了，但是他觉得无论是奥运是他的梦想，还是说跳水就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梦想，他都选择坚持了下来。所以说为了弥补里约奥运会的这个遗憾，他还是决定参加东京奥运会，并且是以优异的这种成绩被选上了。那么在此之前他和王宗源是已经夺得了一枚三米板双人的冠军， 是 所以说这个单人的比赛它其实是一种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享受这个单人的这个比赛。他在赛后的时候他觉得真的是这个过程，能够夺金的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对于他来说很漫长，对于这个整个跳水队来说也非常的漫长，但是最终能够夺金他已经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再看一下小将谢思义，他其实是再看一下小将王宗源，那么其实他是2001年出生的小将，在此之前他也从未参加过奥运会，并且呢他是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以后异军突起的一名小将，直到东京奥运会延期我们这个跳水队参加了这个选拔赛，他发挥出色，于是惊喜的拿到了这张奥运门票，跟谢思义一起搭档拿到了这个三米板的这个金牌，同时也得到了一枚个人的银牌。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起点，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高光时刻在等着他。 真的是两个选手啊，都是有自己的那个故事在里边，一个是等了9年终于是一举夺魁， 是 王宗源呢更加的幸运一些，因为奥运延期仅仅就是在这一年的延期的周期里边迅速的成长起来，能够站到 这个也是在领奖台上拿到这枚个人的银牌，都非常的不容易哈。 确实，当然了，跳水对我们纵观这么多场比赛啊，金泽，我相信你肯定也有很多的一种领悟，就是所谓的一种传承。老队员啊，不断的坚持啊，坚持下来，包括这个女队当中的王涵，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一直是仿佛是默默无闻，被其他队友曾经的光环所掩盖，但是，坚持下来了。到这一届奥运会，终于夺得了这个金牌，夺得了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很多的年轻队员，其实正是在这样的老将的这样的一种他们的平时一点一滴的这个积累，也是看在眼里，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一点点去进步啊，这样的一个老将新人啊，这么多天你也看了很多这个运动员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我觉得从今天采访的这个谢思颖和王宗源他们俩身上就可以感受到这种老将和新将他们之间的这种良性的互动。那么王宗源其实他说，正是因为他前面他看到了谢思颖这种坚持，他才决定就是说，无论我今后会怎么样，但是既然跳水是我的梦想，我就能够一直坚持。我看到了他为了跳水所付出的那种努力，我会比他更努力，跟上他的脚步。当然谢思颖也说，他能从王宗源身上感受那种青春的活力，那种迸发出的那种激情，这是可能经历了太多磨难和磨砺的老将可能稍微欠缺的一种东西。但是他能够在他的搭档王宗源身上看到这些，并且运用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老将和新人之间是有带动，更是有一种互补的关系的。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带动是非常好的。包括之前采访陈艾森，他也说，跳水队人才竞争激烈，他们都已经算老将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老将被新人的光环所盖过是不好的，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只有人才辈出，才能让这个项目，才能让跳水队继续，他们的梦之队这样的一种招牌，继续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金牌奖牌，就是。 是， 谢谢金泽哈。当然我们在赛后也是看到谢思义啊，他的一个表达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赛后他最想要的就是一瓶可乐，因为为了备战已经至少一年没有碰过碳酸饮料了。在现场你们是不是在记者会上也是在混采区的时候问到了他这样的问题？ 我们倒没有问他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真的很爱哭，他的这种哭真是每一次都是不管是对于自己啊还是对于队友啊，基本上今天看了他哭了得有三次左右吧，一次是在夺冠的时候，然后一次是在混采区，他说着说着就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隐忍的人，他不喜欢把自己曾经受过的一些伤在我们这么多记者面前展示出来，他只是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的，我觉得以前那些我不想提，我已经实现了我的梦想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很真实然后又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 是真性情的一个人啊。另外男人哭吧不是罪是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肯定今天这赛后触动了他的心弦了才哭的。当然我们期待着金泽未来在奥运的赛场当中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鲜活的感人的瞬间，把这些故事都给我们讲出来。好吧，金泽， 好，谢谢金泽，再见。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刚才看到我们的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自由行说东京奥运的零零后哪个最亮眼，他觉得都是很亮眼的明星 啊。是，这边还有说了这个杨倩， 我是曼联说的，说为了杨倩，这个杨小倩说 啊， 为了杨倩连名儿都改了，连头像都换了换的就是杨倩比心的那个姿势 啊。是五号线也发来了这个图片，那是杨倩的这个经典的姿势。另外还有朋友说了，美少女也提到了，说那就是学霸杨倩啊，那确实是。这边呢还有朋友说了，零零后这个逐渐的站出来了，就感觉自己仿佛老了一点儿。以前我们总说九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现在人家零零后都已经在奥运赛场当中挑大梁了。这个是更新换代非常的快呀。 我们这些前浪就看着这些后浪们好好的翻江倒海啊，挺好的，这种感觉挺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水上项目，东京奥运会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继续进行。男子的1000米双人划艇 A 组的决赛里，中国组合刘浩郑鹏飞是以3分25秒198的成绩获得了银牌，这是一对 90后的组合啊，都是93年出生的。古巴的组合马德里加尔以及恩里克斯是以3分24秒995的成绩刷新了奥运会的最佳成绩，拿到了金牌。德国的选手布伦德尔和赫克尔是以3分25秒615的成绩拿到了铜牌。 当然了，男双划艇的这个项目是中国队优势的项目啊。皮划艇净水的男子双人划艇，这个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大家还记得，当时孟观良、杨文军就获得了500米双人划桨的金牌，那次也是中国赛艇和皮划艇的首枚奥运金牌。当然，4年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孟观良、杨文军又是蝉联了冠军。而现在到了东京奥运会上，双人划艇是由500米变成了1000米，那我们中国组合刘浩和郑鹏飞仍然是获得了银牌，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 另外今天上午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女子标枪的资格赛里，中国的名将吕慧慧、刘诗颖是携手晋级了决赛啊。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也从东京发回了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上午，2020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资格赛展开，中国选手吕慧慧投出了61米99的成绩，刘诗颖投出了61米95的成绩，两人携手晋级决赛。女子标枪的资格赛分为2组展开，每名选手有3次投掷机会，成绩超过63米直接晋级决赛，剩余选手将取成绩较好的晋级，共将有12人参加决赛的争夺。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32岁的中国老将吕慧慧在资格赛中前2投成绩并不理想，好在关键的第3投她顶住了压力，凭借丰富的比赛经验成功投出了61米99的成绩，最终排名本组第3，顺利晋级决赛。赛后她表示， 说实话这次来之前训练是有一点小问题吧，就正在进入到调整状态，虽然面对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面对吧，因为这次资格赛就是夺3强不同于以往的话就是1强都过那个及格线，这次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训练上出现一些问题，还好我们和教练是在进入到就是积极的备战状态当中，进决赛的话我也是放开搏吧，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水平就 OK 了。 中国的另一名选手刘诗颖第一投就投出了61米95的成绩，最终排名小组第6位，轻松晋级决赛。 第二个 B 组嘛，然后可能第一组的大概的成绩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在这一组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楚一些，不是特别好吧，但是顺利进了就是最好的，然后就感觉好像状态啊，不管是就感觉比赛感觉还是没有调控出来，感觉有点压抑。这3轮投完了以后就当了一个基础课嘛，然后算是一个强度课吧，然后下一场的话根据这一场的感觉再稍微的就是可能更好一些。 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6号晚上7:50进行。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啊，27岁的谢震业也是继续书写了中国田径的新纪录，成为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跑进了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的选手，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就希望中国田径队的男儿们继续去书写这样的突破性的传奇。 没错啊，这个都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往前挪的，一届大赛一届大赛，大家积累起来的几位队员，现在就是对苏炳添啊、谢震业，现在是中国田径的一个领军人物了。这次200米，看看咱们能不能行。100米已经有突破了，但200米仿佛对于这个体能的这个要求，是有另外的一种要求吧？ 对，尤其是对于整个的自己的体能的分配， 对 啊，出发的战术啊，冲刺的战术，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但是好在，这就是谢震业的主项啊。 对， 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去创造历史。先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齐良博继续带来的报道。 谢震业的表现。比赛开始。8月3号上午，在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谢震业在第6组出场，最终跑出了20秒34的好成绩，成功晋级半决赛。27岁的谢震业也在东京继续书写着中国田径的新纪录，成为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跑进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的选手。 还是有点累的，因为上午整个天气会比较偏闷，天热。对，这组平均成绩会更相对高一点。对，差不多自己是想跑到3左右，因为 想着三左右应该可以进入的。 其实这并不是谢震业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次亮相。两天前，在男子100米的第一轮比赛中，谢震业跑出了10秒16的成绩，未能从小组出线。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谢震业也表示，他对自己的成绩并不满意，但这一枪的作用更多是帮助他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有伤病，然后基本没怎么比赛。通过100米以后，知道自己的腿其实已经恢复得很，就是恢复到一定水平了，所以200米会更放得开一点。对腿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复赛的时候就拼吧，拼了。 事实上，谢震业在2019年的状态极佳，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造成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他的备战计划也被打乱，随之而来的是伤病的困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50，谢震业将出战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半决赛，向决赛继续发起冲击。 我觉得任何一个队员的突破和提升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的。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也能做得更好。没有什么目标就拼了嘛，就希望进决赛。 好，我们也是导播示意我们啊，已经联系了东京正在采访的我们的记者齐良博， 嗯， 也来介绍一下晚场的田径赛场的比赛。良博你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晚上的时候就在19:50啊，这个男子的200米半决赛，谢震业要再一次的站上跑道，就看看能不能继续的去突破历史。我们也知道，在第一枪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倒刺，跟他自己的技术特点相比的话，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的特点是弯道。那在半决赛当中，你了解到了现在目前他的倒刺还有他的准备情况是怎么样呢？ 嗯。因为这个半决赛就像主持人所说，是晚间的这个晚间去进行。然后目前因为谢震业采访，就我上午采访他之后呢，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到他之前百米的这个事儿。他说可能百米成绩他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是他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对于自己身体啊有一个这种了解。其实可能也是有一些可惜吧，我觉得从采访中也能感受到，就是谢震业对自己的这种伤病，然后可能确实有一些遗憾。但是好消息是，目前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他的腿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从他自己本身包括他的教练团队透露出来的信号，就是在这个200米今天晚上半决赛的时候呢，都会全力以赴的去拼。那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苏炳添当时这个在半决赛跑出了应该是创亚洲最好记录的一个成绩，应该是9秒83。 对， 这个之后呢，在决赛中呢，可能这个确实是这个没能再发挥出就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这个亚洲人顶级的这种水平啊。那之后他的这个一个外籍的教练也是透露，他说确实可能在当时这个准备比赛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半决赛当做决赛最后一枪来去准备的，没有说考虑后面决赛的这种情况。但是今天的这个谢震业呢，我觉得可能以他目前的这种身体状况来看的话，也是作为亚洲顶级选手，但他在半决赛中如果说能够去这个顺利晋级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在决赛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另外就是他也说，他说作为这个创造历史的这种这个选手来说的话，因为是第一次晋级这种这个半决赛，那么后面他能不能再去创造历史的话，也是对大家这个来说也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抱有一个这种期待吧。 嗯， 这是这个男子200米的一个情况。 嗯，那确实在经历了第一枪之后，谢震业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说半决赛一定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目标哈，他只是说要拼啊，希望能够进决赛。对，所以这第一枪他是跑了一个20秒34，那跟他自己的这个预期20秒30左右其实是比较匹配的。那听你刚才介绍，是不是跟苏炳添的那个战略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把半决赛当决赛来比了？ 从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确实应该是这样。因为就像你说，刚才20秒36的这个，应该他已经是创了他这个赛季最好的一个成绩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运动员，咱们说可能会不会他可能状态比现在更好，可能前面想低调一点。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他决赛的一个这个这种临场的发挥和表现吧。因为你刚才特意提到说可能弯道是他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上午去观赛的时候，我其实我的位置是离这个终点会比较近的，等于是他从跑道那面画一个半个弧去过来， 然后呢在弯道我能就明显的感觉，他虽然道次不是很好，但是弯道能明显感觉确实是成绩往上去提了一些。 嗯， 但是最后呢其实说实话看他冲线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紧张，因为他是第四个，这个这一组第四名，理论上按这个应该是前三名去晋级，所以当时看他第四个冲线的时候并没有说确定他100%可以进决赛，还要说等他成绩出来，但是等他成绩出来之后发现确实这一组的竞技水平还是太高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谢震业来说吧，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跑的感觉上来说，我觉得可能20秒3的3-4的这个成绩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一些这种到最后还是有一些这种保留吧，但是具体情况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是对半决赛有一个这种期待。 我们希望也真的是谢震业像苏炳添一样啊，在半决赛的时候突然那种脚感就来了。 啊，对，是，我们也期待梁博在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梁博，咱们晚上再见，下回再见。 好，再见。 确实刚才提到谢震业，他就是擅长弯道的一个选手。那今天看到他被安排在了第二道，好像稍微的有一点小小的打击，因为他的弯道在外边去跑的话会让人感觉更加的顺滑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弯道加速一直是谢震业自己的一个技术特点哈。 对。当然了，中国之前呢是只有一位选手跑到了奥运会第二枪，就是2004年奥运会期间的杨耀祖啊，当时他也是小组第四来晋级的，最后复赛总名次22位左右。那这一次谢震业突破杨耀祖这第22名，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啊，但是还要看半决赛这一枪他的具体的发挥怎么样。 嗯，所以真的就是当田径运动员啊，尤其是这些中短距离的项目，站到赛场上，你站在那个起跑器之前的时候，其实就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今天有没有？ 是 明天不说吗？我的那脚感一下就来了。你想让我不跑那个9秒83，我可能我都停不下来。 是。所以这个就是运动员长期比赛训练他所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把握啊，就站在那儿的时候他对自己身体自己今天状态几斤几两他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这样的一个把控。 对，四九城也说200米第二道，哎呀，是最吃亏的啊，最难以去冲刺去加速的一个道次。 对 啊，我们也希望谢震业在半决赛的时候能够从自身的调整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最佳的状态。 是，这边还有燕林提到今天我们的话题，00后的这一次的运动员哪个最亮眼？他说是得说盛李豪，沉着冷静，一战成名，应该是17岁的小将啊。 还有在田径的晚场比赛，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晚上的7:35即将进行的田径女子组链球决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征也要出战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女子链球，这也是中国力量的一种体现。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田径赛场的表现，男子400米栏的决赛又见新纪录啊，真的是这一次田径赛场上面创造了很多新的好成绩。挪威的选手沃霍尔姆以45秒94获得了冠军，也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46秒70的世界纪录。美国的选手本杰明获得了亚军，而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拿到了第3名。 另外关注一下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跳远的决赛，19年世锦赛冠军德国选手米汉博凭借最后一跳的7米00绝杀夺冠，而美国选手李瑟6米97屈居亚军。肯尼亚选手布鲁梅也是跳出了6米97，但是第二好成绩是次于李瑟，所以布鲁梅是排在了第3位。 我们也继续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奥运奖牌榜。 奥运奖牌榜， 好，来看一下奥运奖牌榜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看到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是排在最前的位置， 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仍然是31块金牌高居榜首，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是分列2到5位。 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这是个机会，大门冲！ 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燃在东京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这里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继续去直击东京奥运会的第一现场。就在今天下午的东京奥运会的体操男子双杠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邹靖元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得到了16.233分，获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本次比赛的第二金，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31金。而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尤浩是以15.466分获得了第四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东京采访的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慧凡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现在呢是正在这个体操比赛的现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平衡木的比赛，一会儿咱们再说邹靖元，先说说平衡木。平衡木现在我们的北京选手啊唐基静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而且我们另一个选手管晨晨是最后一个出场。那管晨晨的难度是在所有的八个选手里是最大的，如果他能够正常发挥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中国体操队又会收获一块惊喜的金牌吧。现在管晨晨要出场了，确实目前现在看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唐基静还是排在第一位。那现在巴西的这个选手成绩还没出来，但是他刚才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很有可能这个管晨晨没出场之前我们就可能会提前收获这枚金牌，但是我们要有确认一下。那说说这个邹靖元吧，今天邹靖元这个双杠比的是毫无悬念，他不管从难度还有完成还有整个的这种串联上，应该说都比其他选手高出一筹，所以超过16分这样一个分数让他拿这块金牌特别没有悬念。那刚才在这个混合采访区跟他聊了有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这次比赛只是一个开始，从东京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开始备战巴黎，而且我还要去洛杉矶。很多时候我们现场人都在惊讶说洛杉矶那是7年以后的事儿，他说我一定要会站在洛杉矶的这个奥运赛场上，我想实现自己在这个奥运会上的连续几次这种参赛的记录。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还没有想那么多，但人家自己想的已经很远很远了。那今天说到这个，其实从19年自己世锦赛那次之后确实是卧薪尝胆，我后来问他，我说这多一年的时间会不会更好，他说确实多一年的时间让他自己更充实，把这个动作变得更完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赛前很多人都说你这块金牌是中国体操队最稳的一块，你怎么看？他说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说因为这给了我太大太大的压力，幸好昨天这个吊环比赛我们先拿了一块金牌之后，让整个体操队这种压力骤然的减小， 放松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之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确实，邹靖元在今天比赛中是完美的发挥吧。所以咱们中国体操队拿到了第二块金牌，我现在特别激动啊！因为刚才采访完之后，马上跑到了这个看台上看那个平衡木的比赛，也希望啊，一会儿我们女子项目上能收获这次奥运会我们的第一块金牌，也是最后一个女子项目的比赛了。一看我们中国选手是不是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好的，谢谢李维啊、嗯哦，因为李维在赛场上 是，让李维马上估计这块金牌也快离我们很近了。 对、 还想问李维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说奥运会当中现在零零后的运动员已经逐渐的站了出来了，而体操这个项目也关注到很多年轻的小将啊，他们的心态有点少年老成啊，那你关注到了在体操赛场、我们中国队这些年轻的这个姑娘小伙子们，他们对于心态的把控是怎么样的？现场是不是看不出来有紧张的这个痕迹啊？ 其实我觉得前几天、从团体到这个全能，我们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尤其是女队这些小姑娘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说在比赛之中吧，这个稳定性啊，包括心态上差了一些。但是随着这个两个全能和团体比完之后，到了单项，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尤其是小姑娘们这个心态是越来越好，但是小伙子们其实一直保持这个很好的心态。怎么说呢？这次采访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不管是体操还是其他项目，我们的这些零零后的选手，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思路清晰，表达能力也很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亮点吧，就是说以前的我们运动员可能只会练，只会去好好做好动作，不太会说，但是现在我们是又会说又会练，应该说这也就是他们平时的这种积累和他们这种心态的提升也是一件好事儿。 好的，谢谢李维，我们也一会儿期待着啊，在女子的平衡木项目上我们继续有所斩获。李维再见。 好，再会。 这边好多朋友都是看了电视的转播啊，应该说这个对手刚才这个有朋友说巴西那个失误了，另外说还是我们的姑娘靠谱啊，这个金牌看来咱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哎，杨小倩她说了，还有一号线提醒了，已经金牌拿到了。那恭喜中国队啊，平衡木又拿到了我们的第32块金牌了。 嗯，四有成说李维今儿也扬眉吐气了，继续见证体操队的夺金啊，也为自己证明了啊，这今天我们已经是三金进账。 哎，刚才还有朋友说今天怎么金牌少了呢？不少了，这可能说少的是跟昨天比的，但是今天这个成绩也相当的不错，同时也有晚场的比赛啊，可能中国队还会有更多的收获呢。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进行的其他项目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3-0击败了新加坡，非常顺利的晋级到了四强。首场的双打比赛，陈梦搭档着王曼玉，3-0战胜了于梦与林烨。第二场单打比赛，孙颖莎也是砍瓜切菜啊，3-0击败了新加坡的老将冯天薇。而王曼玉呢，是丢了一局，3-1战胜了林烨。 另外关注到女子水球项目今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姑娘是7-1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晋级半决赛，他们将会在8月5号参加5-8名的排位赛。另外摔跤赛事当中，女子自由式62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里，龙家0-4不敌对手，68公斤级的复活赛当中，中国选手周凤遗憾出局，而男子古典87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彭飞遭到淘汰。 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其他的项目。排球项目当中，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男排四分之一决赛，日本男排0-3输给了卫冕冠军巴西，无缘四强，而俄罗斯奥委会3-0战胜了加拿大，晋级了四强。而上午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俄罗斯奥委会男排3-0也是战胜了加拿大，而巴西男排将和俄罗斯男排在8月5号展开半决赛的争夺。 接下来为您进入到的是我们奥运期间的一个听友互动活动，叫做东京名侦探。那在兄弟唱小节目当中给大家出题了，我们金戈铁马当中还要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问题是，昨天陈清晨贾一凡羽毛球女双摘得了银牌，赛后贾一凡在接受采访时称赞了哪位外国选手的表现？大家各位有心的家里人应该都已经观看了我们的奥运 Vlog 的视频了，那么现在就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官方微信的平台，稍后我们会公布答案并且抽奖。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在刚刚进行的体操项目的女子高低杠的决赛当中，中国队 平衡木 啊，包揽了金银牌。 是， 管晨晨和唐希静啊，两位小将，真的是又为中国体操队添了一金一银。 没错，而美国名将拜尔斯是获得了第三名。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吧。啊，现场这边是开始相互的致意啊，拥抱。运动员们相互之间，好长时间都没见了，也是比较的亲切。那等一会儿有赛后的这个最新的采访，我们也会给您及时的带来。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项目啊。在大球项目当中，就在今天东京奥运会的男篮淘汰赛里，美国队是95-81逆转击败了西班牙，进入到了4强。这场比赛当中，西班牙的卢比奥得到了38分，罗德里格斯拿到了16分，而美国队呢，杜兰特拿下了29分，塔图姆13分，利拉德11分，拉文也有10分进账。那这样，西班牙就在5届奥运会的征程当中都被梦之队美国淘汰了。 是，连续5届奥运会都能遇上，本来就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和缘分了。然后，一场都没赢，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确实是美国男篮的这个优势很大。之前我们也聊到了，说美国男篮这一次夺冠的概率有多大呢？谁能对他进行阻击啊？谁是他最大的对手？好像感觉到，目前的美国梦之队男篮的这个统治力不像以前那么的强了。但是对比女篮，好像女篮那边的统治力更强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次对决当中，其实也是，对加索尔的，又一次洗礼啊，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种洗礼，每次都败在了美国队同一个对手的， 对， 这个之下啊。 是啊，都是这个 NBA 经常交手的这些人，相互之间都很了解啊。当然了，如果说奥运会当中有某一支球队好像感觉对美国队的威胁比较大的话，很多人会认为是斯洛文尼亚队。那斯洛文尼亚队在今天上午的1/4决赛当中是94-70大比分战胜了欧洲劲旅德国队，是率先闯进了4强。这场比赛当中，斯洛文尼亚的当家球星东契奇出场33分钟，得到20分、8个篮板、11个助攻和2个抢断。有东契奇在的话，如果说斯洛文尼亚跟美国队碰到一块了，好像感觉应该是没有太多的聚意吧。 真是啊，所以我们也挺期待着之后啊，在奥运男篮当中选手们的表现的。尤其是我们看看，美国男篮啊，现在逐渐的去找到一些状态， 对， 依靠着巨星啊，这些巨头们聚在一起的那种力量， 是， 看看斯洛文尼亚会给美国制造一些什么样的麻烦。 斯洛文尼亚这边说了啊，我们这东契奇那可是 MVP 级的哈，这不差于你们这些人。当然聊到这个篮球，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女篮，1/4决赛的对阵已经是出现了。明天早上9点，中国女篮将会迎战的是塞尔维亚队，但是这个抽签是在昨天抽出来的。好多朋友会感觉到比较的诧异啊，就是中国女篮小组赛3战全胜，但是怎么就跟这个塞尔维亚，包括是这半区还跟美国队抽到一块了？ 对， 啊，所以说 抽签也让球迷看着觉得，哎，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故事，有一些蹊跷？ 啊是啊，啊，日本队对的是这个比利时，这是我们小组赛中国队战胜过的对手。另外呢，西班牙和法国这俩队啊，跟日本队同一半区的，感觉实力也没有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么的强大。 嗯，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评论员江帆，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奥运会的篮球的比赛。啊，江帆你好。 主持人好。 嗯，啊，咱们先说说女篮吧。明天上午9点就是咱们女篮要面对塞尔维亚啊，分到了跟美国的这个半区，也让很多的球迷觉得心里为女篮捏一把汗。但是我们在面对塞尔维亚这个对手的时候，因为对方是一个欧洲劲旅，而且比较善于打这种团队的篮球，你觉得如果对女篮来讲，在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好一些什么呢？ 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就是最后一场大比利时结束之后呢，我们在比赛解说完毕之后呢，其实在分析可能出现的对手的时候呢，把塞尔维亚其实也分析在了其中。但是呢，我们普遍其实还是觉得啊，单从八进四的角度而言， 嗯， 可能就是分到了塞尔维亚的这个结果呢，不能说是特别好，但是也不能说是特别坏吧，可以说算是一个在能够接受的结果当中取得这样一个排名。因为其实刚才前面主持人所共同交流的话语，包括很多球迷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包括我本人也都是这样，包括在昨天解说比赛的时候同样也给出过这样的疑问，就是抽签一定公平吗？我心里肯定会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以及东道主给出这样一个抽签的结果，那公平公正吗？其实大家可能自己都有一定的答案。那这点我们不做概述。所以说对于中国女篮来讲呢，就是我觉得没有抽到一个最差的结果情况下，我们单指八进四，所以说接下来还是要面对自己吧。那再谈到对阵塞尔维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面对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可能从这个心态上打的还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就是要控制失误数，把比赛呢想得更加有耐心，更加复杂一些。比如一个最明显的内外线衔接配合当中，其实要打得更有耐心，把这个失误数减少，减少让对方反击的机会，可能我们的优势才会在面对各个对手的时候才能慢慢的展现出来。 这是女篮的情况啊。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今天中国这个奥运的男篮赛场当中也有多场较量，尤其是斯洛文尼亚啊，继续在东契奇的带领之下创造了神奇。自从东契奇加入到了斯洛文尼亚国家队之后，他们还没有输过球呢，到现在加上今天这一场已经是赢了17场球了啊。就是这种超级神奇的能力，你是不是也给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契奇的表现？ 没错，今天呢也是碰巧解说了斯洛文尼亚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应该说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欧洲劲旅球队吧。但是前面啊，今天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呢，其实和嘉宾老师也共同有过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觉得德国队虽然说也延续了他们之前的一个传统吧，但是从这个巨星角度而言，在诺维斯基没有在这支球队效力的后时代当中呢，其实这种巨星的作用正在逐渐的减少。这支球队呢，在目前为止呢，有两个效力于美职篮当中的球员，但是呢，从他们的攻击火力来说，可能还没法达到一个最大的杀伤值。但是反过来看呢，斯洛文尼亚尽管这支球队效力美职篮的球员呢，同样也是不多，大概呢4到5人，或者说有过效力的经历加在一块儿啊，但是他们的进攻火力，其实，在东契奇这点的带领之下呢，其实其他人我觉得是一个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大家的火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其实平均实力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而且他们的防守其实让今天的德国队感到苦不堪言。你要知道，他们的处理球呢，也是在欧洲的基础之上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但是斯洛文尼亚的这种紧逼防守，而且时刻贴住你，并且去无限错位当中能够每个位置盯上你的这样的一个防守效果吧，迫使德国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所以说东契奇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一个策动进攻的作用，但是斯洛文尼亚无论是攻和防之间，应该说12个人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个团队的优势，并且取得了一个最终的胜利吧。我觉得是东契奇的成功，更是整个斯洛文尼亚的成功。 当然还有一场啊，美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哎呀，这也是大家所有经历了多次的这种复制一般的结果啊，连续的5届奥运会都被美国队淘汰了。所以在这样的这也是他最后的一届奥运会的征程了，是不是也对大家所有也有一种感触的一种心情？ 没错，对于大加索尔来说，应该说很多球迷也是能够听过他的故事吧。其实加索尔在这个赛季呢，应该本来就是已经是决定退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算就是开始步入新的生活了。但是在这次为了备战奥运会的时候呢，又是保持着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加入到巴塞罗那球队当中，能够维持住自己的状态，赶上了这波奥运会。可以看到啊，确实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大小，其实马克加索尔也是一样，在面对这次比赛的时候呢，他们的状态可能和之前的确是有些不能同日而语了。应该说西班牙队整体的厚度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确实也得以展现，但是大加索尔和小加索尔年龄加在一块呢，将近80岁，而且呢，两个人包括整个西班牙队呢，在2008年的时候，这支球队为主要进攻点的构架其实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将近15年的时间差不多吧，其实都是这样一个稳定的构架，连当时被誉为金童的卢比奥，现在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也是3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我们确实有所不舍，但是可能也要在接下来呢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够重新回到大家的一个视野当中吧。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个点，确实我感触也比较深的，就是面对美国队连续不胜，而且每一次啊可能都有一定的机会，甚至在这其中出现过最有希望的时刻不止一次的出现，但是呢每次似乎都和最终，而且在决赛当中啊最终赢得美国队好像只差了一点点。时也运也吧，也希望他们在每次征战当中呢都能够尽最好的一个状态。确实我们看了这几次回忆可能给大家留下的还是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江帆一起去探讨，之前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嘉宾聊到过，就是在这一届的奥运男篮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了更多的，因为更多的欧洲球员去到了 NBA 去效力，所以呢欧洲篮球的这种整体的发展似乎在这几年就变得更明显一些啊，跟美国队之间的差距似乎在慢慢的变小，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斯洛文尼亚，未来对美国男篮会造成多大的这种冲击？你是怎么看的？ 单从斯洛文尼亚，单从这个东契奇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冲击呢会相对比较明显。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东契奇，他的年龄其实才刚过20岁，就是刚到22岁的大关。而且在这个年龄当中，他的进攻点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全面了。我觉得这几年欧洲球员呢，其实给美国美职篮当中的补充呢，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有功能性的一个补充。我们看到，其实，在美职篮当中，一些优秀的投手大多数由欧洲球员来充当其中，而且优秀的内线球员，比如说像目前爵士队的戈贝尔等等，其实也都是由大部分的欧洲球员在效力其中。我们看到，从这个功能性，再到一些主要甚至从核心地位来说，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元素被美国篮球文化所接应，而且欧洲篮球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就是他们真正掌握到了一个篮球的真谛，其实就是在于一个在比赛当中能够以一个最优势点打你最薄弱的点，以一个最容易的方式进行得分。其实在这点当中呢，我觉得东契奇是做的相对最好的。而且刚才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真的不仅仅是东契奇他的个人能力能够得到展现，而且是其他人其实平均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他们的内线球员的跑动以及移动能力。所以说这支球队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周期之内都会在一个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只要是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觉得这支球队在接下来，如果说美国队还以这样的态度啊，我们如果说他们是一个像2008年那种，比如说詹姆斯、科比是一个全员出战的状态，那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说还是以一个这样的状态来征战国际大赛的话，我觉得至少在面对斯洛文尼亚或者说在面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强队的时候，可能会遭遇非常大的难度，或者说想要取得比赛的胜利都是非常艰难。 好的，谢谢江帆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评述，谢谢，再见。 哎，再见。 确实说到这奥运的男篮啊，美国队以往都是以天赋见长，而欧洲球队更多的是用团队篮球进行这个挑战。但是当欧洲球队也有了巨星，个人能力非常强的，比如像东契奇这号球员在的时候啊，那美国队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化学反应配合的话，相互之间的这个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确实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我们也继续来回到东京奥运会的赛场，现在体操的女子平衡木正在进行颁奖仪式，我们看到现在 唐西静啊，已经是站在了领奖台上啊，也是拿着鲜花，眼睛里边闪烁着一些泪花。小将表现非常的稳健， 是金牌选手管晨晨，现在介绍到他了，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情况，马上他就要登上领奖台了。 金牌获得者。16岁的湖北姑娘管晨晨，作为一个新人，管晨晨新的不能再新了，在国际体联的官网上你都查不到她的比赛经历，你可想而知她是一个怎样的出类拔萃的新人。但是她为这次中国体操军团的女子体操获得了唯一的一枚金牌，传承了平衡木是中国女子体操传统优势项目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传统。 也是恭喜管晨晨，另外亚军也是我们的唐西静， 对，是北京队的选手， 没错，都非常的年轻。 嗯， 刚才这个央视的我们的解说同行也提到了，管晨晨只有16岁的年龄，哎，这个也恰好跟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互动话题是相契合的。 嗯，00后的这些东京奥运会上的选手啊，谁在您心中的当中是最亮眼的？ 是 啊，尤其是看到像管晨晨、像唐西静这样非常稚嫩的脸庞的时候，就觉得，哇，就他们的在如此年轻的年龄可以获得这样的高等的荣誉啊， 对， 内心的那颗大心脏有多么强大？ 是，确实这个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啊，在这么小的年龄就有这么奇特啊、这么高光的这个经历。确实太厉害了。另外纳进我心也提到了篮球说到女篮这边分的这个半区不是特别的理想，跟美国女篮分一块，但是他感觉能有超级大突破啊，说最后女篮奥运会得拿冠军，这个稍微难了一点，因为美国女篮那边确实太厉害了，包括曾经在我们北京女篮效力的这个外援福尔斯、格里纳都在阵中，另外美国队那个身材啊，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对抗能力，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真的我们也希望中女篮已经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啊。 对， 我们就继续踏踏实实的打好每一场比赛，专注于当下。明天对阵塞尔维亚，对方也是欧洲的一支强队， 是 比较擅长打这种团队。 没错， 那其实我们女篮也是现在这个年龄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 是，我们也期待中国女篮有更好的表现。那么这一时段就先为您进行到这里，今天节目是由慧凡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更加精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4度。未来几天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而今天的气温在30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较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奥运奖牌榜， 北京时间的18点02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的金戈铁马板块，我们也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奖牌榜的变化情况。中国体育代表团依然是以32金20银16铜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美国体育代表团22金27银19铜排在第二位，东道主日本队18金6银10铜排在第三的位置。 那刚刚的结束的平衡木的单项决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队16岁的小将管晨晨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全场第二的完成分得到总分14.633获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希静是全场最高的完成分，总分得到14.233得到银牌。而美国名将拜尔斯以14.000获得铜牌。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平衡木世界冠军范晔，有请范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范晔您好，我们稍等一下啊，再继续来等待着导播将范晔给我们连线进来。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我们两位小将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健， 没错。 因为一个是预赛排名第一管晨晨，一个是预赛排名第二，就是我们北京的选手唐希静。 对 啊，第二个出场的就是唐希静啊，他的成套的动作虽然说在难度分上低过拜尔斯。难度分是6.000分，但是它的完成分是全场最高的，是8.233分啊。而我们的冠军的选手管晨晨也是在完成分上是全场第二高的， 是 在难度分上他也是达到了，本来就是难度是全场最高，最终也是难度是6.600分。我们马上请范晔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一金一银两位选手的表现。范晔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吧。确实，两位小姑娘的表现啊，真的是很稳健，又 继续延续了我们女子平衡木的这个优良的传统。 对，是的。然后他们今天的发挥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可以说今天其实四位选手发挥都特别优秀，因为我们的双杠呢，其实也拿到了这个金牌啊。然后，我们刚刚也是大概听了这个主持人大概讲了一下，其实他们今天的发挥，我在昨天的节目中也说了，双杠的那个选手，还有包括我们的平衡木的这位选手呢，管晨晨，他们在这个难度分上，还有这个完成分上，其实是比第二名选手是高出一个档次来的。所以今天这种呢，大家只要正常发挥，他就肯定是能拿到冠军的。那最终呢，我们的选手也是发挥了自己，最终拿到了这个两个项目的这个金牌。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其他的两位选手呢，表现也特别的优秀。最后呢，在这个双杠上，尤浩是拿到了第三名，而我们的唐希静呢，其实他拿到了这个第二名，也是非常不错。 确实是这样啊，尤其是在这个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这两个项目，其实都是中国体操队一直是有这种很优良传统的项目，今天都能够有金牌入账， 是的， 真的也是恭喜中国体操队。那您是不是也来谈一谈跟您那个时代啊，比这个平衡木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女子的技术动作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几个奥运周期的演变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演变其实是有一些的，例如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唐希静呢，她的下法其实只用了直体720度。那在过去呢，我们是在我那个年代，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呢，你如果是用这种 C 组的动作，是肯定不会进决赛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难度这个调整上，其实是有变化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是难度，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管晨晨拿到第一名的，他的难度是非常高，可以到6.6分，那管晨晨就比他要低很多，所以在这个完成分他跟管晨晨不相上下的时候，他也是以绝对性的这个总分去拿到冠军，也强调出现在的规则是非常要求这个难度性的。这个难度主要体现在哪呢？不光是你单个的空翻要好，同时的你的连接也特别的优秀。那今天的这个第一名管晨晨，他从第一个上法，他就是三个动作的连接，包括呢中间他有一个停串，是个舞蹈串，他虽然停掉了，但本身他也是个四个动作的连接。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呢，现在的这个平衡木或者是不仅限于平衡木，所有体操项目现在就更加要求这种观赏性，不光难，它得要优美，还得要长，所以对这个运动员呢也是提出这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的选手呢完成特别好，因为一旦这个平衡木是非常考验这个心理的， 是 刘罗也是拿到这个平衡木冠军哈。然后你越紧张的时候，这种连接串是非常容易失败的。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平衡木的比赛当中，如果选手在前面有一个动作出现瑕疵的话，可能后面就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是不是？ 对的，而且就是你会越做越慌，就是可能有些人他还想第二个连接的第二个动作连接，想哎再努一把力，就是再狠一点，就像我昨天讲再狠一点，但是他可能歪的就更远了，然后到第三个动作他就掉下去了。你看我们的管晨晨呢，他有他那串的舞蹈串，他其实是头脑非常清楚， 对， 他在第二个动作的连接出现失误的情况下呢，他就没有着急，就他就是简单来说断就断了，当然他有绝对的这个体评分啊，给了他足够的这个自信心，可以这样来选择。 是，哎，翻译你好，作为这一位男同胞，我必须要问您一个问题，我一直。一直以来啊，我的这个平衡性就不是特别好啊，身体这个方面也不是特别协调，个人感觉，所以我一直非常羡慕两项运动，一个是走钢丝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衡木的这运动员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想问问你，像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听众，其实平时都很少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想问问你，这个运动员平时都是有哪些训练啊？包括像你们从小这个平衡木的这个专项训练有哪些，能够让你们一路走来走到这个比赛当中如此的光鲜亮丽啊？都是肯定会经过很多专项的训练，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先要分享这个秘诀了， 是学习学习。 是的，其实像我们的话，怎么讲呢？我觉得在这个竞技运动员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分为几个阶段的。刚开始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从这种特别简单的平衡木，甚至还有点宽，它高呢也就最多高这个10公分，它甚至有些比就是我们真正的平衡木是10公分宽啊，但是我们刚练的时候只在10公分高的平衡木上去练， 所以小孩子呢先去我们叫练习这个木杆，等练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像这个管晨晨他们这个水平呢，其实他已经是站在木头上可能15年了， 嗯， 就是很小就已经开始走了。那平时当中呢，我们当时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会站在早操啊，就是我的教练这样锻炼我，每个教练的训练方法不一样，就是他会让我们站在双杠上，就今天那个就是周俊元比的那个项目， 嗯， 还有我们站在双杠上进行呢单腿控腿， 嗯， 还有踢腿，就是它可以移动性的，而且是站在就是双杠正式比赛的那个高度上，那个高度可能大概是2米，我不太清楚，男子项目不太清楚，大概将近3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吧，锻炼我们的平衡性，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在不断的就是开始接触这个空翻，然后空翻呢我们都是会在地上一条线。地上一条线，然后可能做50多次，你都不会从这个线上掉下去。 嗯、 这个时候教练才敢让你上木头。 好、 啊，对，所以也是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法，然后多次的重复枯燥的练习，最后才能达到大家今天观赏的这种状态啊。今天这个状态呢，管晨晨他们还得要克服这个心理的这种紧张程度。 当然也是想跟范爷继续来探讨一下啊，我们中国体操队的这些真的是单项上非常有优势的项目。那除了您的主项啊，女子平衡木之外，男子的这个双杠也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出金牌的。今天邹静媛再添的这一金，也是让咱们在奥运赛场上的双杠金牌已经上升到4枚了啊！从上世纪的70、80年代，到上世纪的90年代末，那么多的名将，李宁啊、童飞、娄云等等，后面又出现李小鹏、杨威、黄旭啊，再到后面的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冯哲啊，真的都是一代一代的名将层出不穷。所以这些单项上的这种优势是怎么保持的？因为确实我们看到运动员的年纪都非常非常的年轻，16岁的管晨晨，20岁的邹静媛啊。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些选手， 是，其实作为中国体操队，中国队呢，其实特别的就是着重或者是优势在于这个一分，就是它的这个完成分，或者我们简单叫做质量。 嗯， 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就是这个男子加女子的这个10个单项项目，它都是由这个地分和一分组成最后的得分。这个地分呢就是难度分，这一分呢就是完成分，就是你完成就是满足所有特定规则，所有的选手不管你多大的难度都是从10分开始往下扣。所以我们的选手你会看呢，他很多时候在一分的扣分就非常的少。那今天那个邹静媛他的一分其实只扣了不到一分，他最后这个一分是得到9.33分。9.33的分可以说在这场本次的奥运会是只有他一个人到这么高的分数。 嗯， 所以他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其实你要说难度呢，他跟尤浩的难度是一样的，都是6.9。 是。 但最重就是这个质量，他是一个就是在我们行内人看的话，9分以上就属于另一个水平的一个质量的高度了。 嗯。 所以他很多动作可能在这个 FIG 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国际体联就会认为他可以说质量是100%满足规则的要求。 嗯， 基本上扣不出分。那这么高的质量，其实可以说我们教练吧，我觉得我们中国队的教练还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在平时的这种动作分析上，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平时练身体素质或者是练一些其他的这种柔韧性训练的时候，他都会要求质量的一些东西，例如必须得要绷脚，必须得要并腿，然后必须要有优美的状态。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质量是个很难说的，其实平时练很辛苦，但最后呢你很难说，对吧？就是但像现在也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优势点就是在这些。 确实是通过平时这一点一点对于细节的就去抠动作啊，最终看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表现。怪不得像内村航平都说邹静媛的这动作只有机器人才做得出来。 是另外 也很好， 没错，就是体操运动员是不是都是比较的完美主义？我想问，就是比如说一个动作做完之后了，然后那个不管成绩怎么样，得是这个睡不着觉，得不断的去琢磨这个动作，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呢？ 是100%是这样子的 啊， 就是 怪不得。 对，因为体操运动员应该是在我们这个项目属于表演技巧型项目，就有点像花样滑冰和跳水项目，但是呢，就是说 花样滑冰跟跳水呢，你看像跳水它不是连续性项目，就连续性技巧，它是一个动作跳完再结束第二个动作，再开始第二个动作，所以第一个动它没有连接，所以呢第一个动作它就入水之后呢，其实就当然它有个水花的问题啊，但是它因为不需要有连接这样，所以它对精确度可能还没有像体操要求那么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做连接串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你都不能太高，就你兴奋太高，你第二个也连不上。所以它是要求一个刚刚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比赛当中的这个心情的平稳度要求非常的高。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东西要求就完美主义是准确度，就是我们对那个准确度要求特别的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再打个比方，就是像这个花样滑冰，花样滑冰其实它也属于一个技巧类，但是它没有一个我们叫它其实没有空翻，它只有旋转。所以它对人的要求呢没有像体操要求那么的难。体操是你不光要横着转，你还得要竖着转，然后你可以竖着转接横着转，或者横着转接竖着转。所以它对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浑身就是全身性的这种协调度，还有它整体的这个运动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就是也会让我们平时在训练当中，就是我必须要均衡发展，我不光是横的准确，我竖的也要准确，我跳步也要做得开，我有柔韧度，但是我又要有力量，就确实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在训练当中叫精益求精吧，然后我们那个体操馆叫从负开始精益求精， 从负开始。 对对，因为我们上届比的不太好嘛。 是，确实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这个旅程当中，真的中国体操队算是扬眉吐气了啊，真是为五年前的里约又扳回了一城。但是我们也知道，体操项目基本上每四年就会变一次打分的难度表，所以很多体操选手其实都是一个是伤病的困扰，还有这个打分表变更的这种情况之下，只能是被动的去选择退役。但是今天听到邹静媛一个特别霸气的表态，他说他自己一直要比到巴黎和洛杉矶去。 是吧，他有年龄优势。 是， 他 还很年轻哈，只有23岁。所以范晔怎么去看就是体操运动员想在多届奥运会上去复制这样的成功要付出的这种努力有多大？ 体操运动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刚刚就解释这个规则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当时解释规则的这个变迁的问题。就像下法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现在呢就是可以做720下，但是之前720可能你都参加不了这个奥运会的资格赛。但是就这么一个下法，其实在运动员长大之后，或者是女子运动员她的这个机能下降的时候，一整套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非常考验他的，考验他的体力。然后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能决定很多，就运动员他是不是可以参加下一场的这个下一届的这个奥运会。所以规则四年一变呢，确实对这个体操选手来，可以说是影响特别大的。就像我当时我比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计分一说，然后只是从10分开始打。那其实呢还可以多比一些这个优美度。但是后来呢就是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然后就改成了这个低分加一分。那低分加一分呢，那要求难度了，那难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会就是对运动员的体力还有他的爆发力包括他的这个敏捷度要求更高了，不是你稳你美就可以了，你还得要特别难。那就当时就筛下去一堆选手，其实他们都还可以练，但是他们就是已经这种规则就是把他给淘汰掉了。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你说他是四年一大改，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改，就是他确实会把某些动作调一调，包括这个连接分的怎么算也会去调。然后也就让观众说实在，每次看的时候，每一届看都会发现，哎，怎么这怎么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怎么又变了啊？ 对对对，所以感谢大家关注我们。我们是一个一直经常需要学习的这么一个项目。 好的，谢谢范晔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赛后的评述。 是，收教了啊，非常感谢我们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平衡木世界冠军范晔带来的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下回再继续来聊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好，再见。 再见。哎，霍小凡，我突然给你一个建议，你平时不是很喜欢健身吗？保持身材， 要不然你也去练练平衡木吧，你不用来回那个啊、翻跟头打把式啊、就是在那个平衡木上面， 我 觉得 站 一站 稳了是吧？ 那个就已经很厉害 了，站稳 了 我皇冠不要掉 啊，对， 这个意思。哦，不挑战了， 不挑战了。 刚才听到范晔的介绍、啊，大家已经都非常明白体操项目它的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四年的这种可能只是一个很微小的打分的规则变化， 对， 可能就要淘汰一大波的运动员。 没错， 他们已经是站在了金字塔尖的顶级的选手，但是依然要去面对这样的挑战。 嗯、 同时，现在整个的国际体联对于体操项目，无论哪个单项，都是要求你难度越来越高的、 嗯、 同时，观赏性还更强，你的连接的时间、 嗯、 串联的动作编排 是 要更长的时间，其实对运动员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而且还有一些比较虚的这个规则，或者说 打分项目 啊，对，你比如说艺术表现力、 嗯、 啊，这个艺术的水平等等的啊，这可能是姑娘们一听啊就会觉得有无形的压力了，因为不只是要看你的这个这翻跟头能翻得多高啊，翻得多么漂亮。同时还有很多这个打分项目的不确定性、啊、确实比较难， 真的是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在做好难度的同时还有那种绝对的精准度，哇，这真是对于人体的一种极限挑战了、 嗯、 但这也就是竞技体操带给我们的魅力。匹兹堡海盗说这个规则也真是可以了、 对， 国际体联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去改变规则制定新规则的机构啊。 没错，因为他这个项目想要推陈出新，他才能够有不断的这个吸引力，另外他要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受众来关注这个项目。而我们也关注到了奥运会他这个各个大项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竞争的关系的啊。比如说奥运会瘦身才哪个项目啊，哪个项目的金牌要减少等等的啊，每届奥运会都会有比较。 嗯，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在我们的微信和听听 FM 聊天室来互动。日下长河说体操那一贯是英雄出少年啊，尤其是中国体操队。 是所谓的身轻如燕啊，说的都是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些运动员们。这要是稍微年纪大了一些，一个是力量上可能这个吃亏啊，再有一个控制体重上肯定不如这个年轻人那么的给力。 嗯、Lion 说昨天晚上世界力气最大的女孩一举夺冠，说的是李文文。说刚才世界最灵巧的女孩一跳夺魁，说的是管晨晨啊。而中国妇女能顶多半边天儿， 是 咱不能用中国妇女这词儿，真是中国的零零后的这些女孩子们。 对啊、但是我们最近几天男同胞也挺给力的，是吧？ 嗯、 胡晓帆，尤其在举重项目当中，啊，尤其是像康乐平时这比较关注健身的，是吧、 啊？ 比较喜欢这一些健身的这个项目的，哎，看看举重，真长长知识。 对，梦举重队。举重梦之队， 对呀、啊，看看人家的动作是多么的到位，所以也激励了我们平时喜欢健身、喜欢运动的朋友。确实，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精准。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体操冠军给我们讲解，每个动作他们真的都是完美主义者啊，精益求精啊、所以看奥运会确实也给我们普通的体育迷们很多的启发呀。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其他项目。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许昕单双打合计拿下了两分，为中国男团晋级四强也立下了头功。赛后他也说，跟法国队的交手火药味十足啊，半决赛对韩国希望能够去拼对手。在团体项目上、 嗯、 我们对国乒还是非常放心的。 是另外也关注到了自行车这个比赛是结束了男子团体争先赛的金牌，占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荷兰队是以41秒369获得冠军，而且打破了他们自己保持的奥运会纪录。另外，英国队获得亚军，法国队获得了铜牌。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那就是在昨天进行的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项目当中，张长虹也是一位00后的小将啊，脸上还有着很多美丽的青春的印记， 是 很多的小痘痘啊、 嗯、 但是真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老将，同样有一颗大心脏，这是为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那这样中国射击队也是完美的画上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4金1银6铜一共11枚奖牌，也创下了中国射击队奥运参赛史上一个奖牌数的记录。 是全面开花可以说是中国射击队本次东京之旅的最大特点之一啊，而且在步手枪10个项目当中9项都有奖牌入账啊，包括了4枚金牌，这也足够的证明了目前中国射击队的一个整体实力是够强大呀。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下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结束的男子三米板的较量，中国队的谢思义夺冠。谢思义夺冠赛后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也听听现场的录音。 在来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吧，然后其实自己压力也蛮大的，然后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其实在体能上我觉得还好，因为在家测验的时候也有模拟过，所以今天一天下来其实感觉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任何人来说的话，九年这个时间不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九年里面，你要经历了低谷，还有等待，还有忍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对奥运会来说，对每个人的梦想就是最高就是奥运会，所以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感谢自己要，但是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先感谢国家，然后感谢我的领导，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所有的陪伴在身边的伙伴，最后感谢我爸妈还有我的姐姐，再最后再感谢我自己吧，感谢我自己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放弃自己。 能在那样的一种逆境当中啊，真的伤病对运动员来讲真的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就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种无力感。 没错， 没有人能帮自己，只有自己挺过去闯过那一关，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是 也许不会。 没错，当时也就是一个也许，因为中国跳水队这个竞争的压力有多大呀？大家想一想啊，一旦受了重伤，那可能很多人就是心生退役了啊。但是还好谢思义没有退役，他提到自己伤病的时候还是很有感慨的。 对，带着自己的这个有钢钉的脚还有他的腰伤啊，可能都会伴随他后面的日子，但是他也说疼痛依然在，每天都是一样的，但就看你怎么去接受和适应。 他依然还在，每天都是一样的，我无论是脚还是腰，其实他一直都会伴随着你，只不过是看你怎么去接受，怎么去适应他。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运动员的那个伤病啊，他们平时肯定都会因为伤病的原因去接受更多的康复，也在这样的康复过程当中去承受更多的这种身体上的疼痛，但是那个疼痛又是身体上的一个印记， 是 一个功勋章，告诉自己那是我突破自己坚持下来的一个印证。 没错啊，所谓的男子汉的勋章，当然作为男子汉在这样的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他抓住这个机会了，现场采访的时候也是流下了眼泪啊。 第一次是我终于拿到了奥运冠军，第二次是我完成了我的大满贯，我三米板单双人现在已经是大满贯。你说短短在五年里面要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所有的痛苦还有开心也好，全都是自己都要自己去消化，然后再去重新整理好自己情绪出发。对， 是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啊，成功它都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啊。 对，所以真的虽然听着谢思义真的是感慨万千，也是因为这九年的等待，起起伏伏太不容易了，所以所有的一切的情感都在这一刻迸发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更多的这些小将们，25岁的谢思义也是一位90后啊， 看到他们更多的这种真性情能展现在镜头面前。这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稍后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我们的第四时段也是迎来了这一时段的最后半个小时， 是 还是由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 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要公布一下之前我们这个今天早上雄鸡唱晓就跟大家互动的东京名侦探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昨天陈清晨、贾一凡羽毛球女双摘得银牌之后，赛后贾一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称赞了哪位外国选手的表现？正确答案应该是印尼羽毛球运动员波利。我们稍后将会从答对的听众当中来抽取一位获奖者，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我们一会儿会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晚间，也就是8:30的时候，北京国安和武汉队的苏州赛区的比赛也要继续来进行了。我们的激情赛场也会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转播员依然是王毅和南方男指导。 对，当然这场比赛，大家都想是不是像上一场能够拿下对手。这是三分，首先这是一个第一第二拿下的过程会不会是我们所意料当中的？ 对， 就国安逐渐找回曾经的那种传控的感觉。 对，第十一轮的这个比赛因为过往我们在面对武汉的时候，对方总是会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但是这个赛季的武汉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赢过球呢。 是。 那这一点上，我们继续。要不能让对方在我们这儿起势必须踏踏实实的，还是想把这个三分揽入怀中我们也继续来连线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评论员、新浪体育的资深记者袁野老师请卡卡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袁老师您好。 小丽吗？ 是慧凡啊。 慧凡 袁老师好。袁老师我是康乐。 康乐好。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晚场的比赛我们今天很多球迷都说，咱国安的比赛时间要么是安排在下午场，挺晒的，要么是安排在了晚场8:30，有点熬人但是面对武汉， 对，这个刚才慧凡说了，首先这个之前下午场确实是没法踢，而且国安在下午场成绩都不是说特别好，上一场呢6:30，你看咱们赢的比较艰难，这回是终于回到8:30，因为国安一直是打晚场成绩不错，而且今天这比赛是在苏州奥体中心的内场，因为之前这个国安到了这个第二阶段之后，在这一阶段进了赛区之后就没进过内场，要么在外场，要么就去什么江阴打比赛，这回算是这场地对国安应该说还算有点力。所以说今天来说，首先说对这个场地然后包括这个时间呢， 对于国安来说都不错，因为毕竟八点半天气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些。 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员上来讲，现在确实咱们人员上是比较的，让比利奇也觉得捉襟见肘哈。之前也跟您聊过，虽然说有新援到队，但是新援的到达的时间要到这个冬天了，要到12月份，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还是阵中的这些人，李可呢又因为伤病的原因又回北京来恢复了。您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可现在这个伤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对，其实好多球迷朋友们都在问李可最近哪儿去了。因为李可啊还是之前在国家队的时候受了一些伤，然后他回到这个俱乐部之后啊，俱乐部也专门安排他去医院检查，包括俱乐部的队医也对他进行了康复。但是在进赛区之前呢，李可自己还是觉得这个伤可能不太适合进行训练，因为然后最后这个教练组包括医务组也尊重了他本人的力量，尊重他本人的意见。他这个伤也比较奇怪，这个队医检查没有太大问题的，还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特色的鞋垫，然后去帮助他恢复。但是现在他还是自己感觉有些疼痛，这个可能他也是不是觉得现在需要一些恢复和静养嘛。另外加上最近那个比赛密度比较大，他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如果说贸然上场的话，可能对他自己来说可能强度也有点吃不消。所以说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在苏州8月15日之前的比赛，李可可能基本上不大可能参加了。 那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的外援哈，现在能够出战的外援就只剩下巴坎布 巴坎布 一个独苗了啊，再加上这个索萨本来是租借而来的关系已经走了，长春也给他报名了，所以这点上您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没有选择在租借索萨呢？ 对，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咱们原来能有的外援还走了一个用，然后第一阶段我说一直强调，咱们以第一阶段为例啊，8月15日能用的外援现在确实就剩下巴坎布。咱们球迷也开玩笑用这个小品的台词说，这一个菜没点，结果还搭了一个， 是 吧？ 是啊， 一个人没进来，结果还走了一个，就是走了一个就是索萨。索萨因为跟国安这个租借合同到期了，1月31号就到期了，但是这个没有续约，国安提出续约了，没有续约，但是据说是官方理由是他比较想家，可能要回巴西。 去 巴西，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可能不差这半个月，但是人家要续约的话，可能就不能跟你就续这半个月。要续的话，人亚太那边也是说你要么就租半年，但是这个情况可能最后双方就没有达成共识，结果是那国安坚决也就是说忍痛嘛，把他给舍弃了。另外还好吧，就是这个第二阶段也剩下这么几场比赛，咱们现在目前的情况，你说好肯定不算太好，但你说差呀，也基本上差不到哪去了，就是这些人了。加上朴成现在已经伤愈回归了，所以说最后就是说权衡利弊吧，最后还是放弃了索萨。索萨现在回到亚太，可能他在亚太打完这一阶段的比赛，可能也会返回巴西了。 那接下来我们跟武汉之间的这个对阵，因为武汉到现在应该还是没有赢过球的，但是对方有补强，把郝俊明给薅过去了啊，人家的这个中场有了一定的保障啊。那咱们在面对武汉的时候，您觉得我们要做好哪些呢，才能把这三分揣兜里？ 对，就面对武汉这比赛，其实从双方这个实力来看，国安应该说现在不算太占优势了，因为咱们也知道在外援不占的情况下，咱们之前你看打大连，往前数啊，打亚太，打天津， 对， 甚至是打河北，都不是说太那么顺利啊，赢得都比较累，打上港也是，打海港也是最后时刻绝平，就这场球跟武汉呢，双方真的是实力差不多。因为刚才慧凡你提到了，武汉不仅引进了郝俊敏，然后在夏季窗口他引进了一名外援前锋，并且在日本联赛效力。对于他来说肯定是有一定帮助，加上埃弗拉现在状态也不错，而咱们后防线基本上现在最近状态也不是说特别好，而且他一直比利奇在打这个三后卫，上一场打352，这个能不能抵挡住？你像这场球对方的埃弗拉呀，跟这个洛佩斯的一个冲击也是一个未知数。关键是啊，武汉到现在一场比赛没赢，这个从这个概率上来讲，他总该赢球了。所以说到底他这个赢球在哪支球队身上来临呢，都不好说。而且现在国安就是人员情况不太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武汉这首胜不要在国安身上获得吧。 是所谓的这个触底反弹，好像是球队 否极泰来，就是袁老师这意思啊。但是希望不要这个赢球在国安的身上发生。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数据，国安进六个这个进球，好像只有四个是这个点球进的。有朋友说了，这个进攻线上好像依然是有一点不给力啊啊，这个包括啊巴坎布，另外有朋友也之前提到说张玉宁好像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效率都不是说特别的高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能拿到三分就行呗，还要啥自行车呀？想问一问袁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国安队的这个中前场的，尤其是进攻方面这个效率的问题啊？ 对，其实刚才提到武汉说为什么不希望武汉在国安获得首胜，就是如果要是国安正常基于如果说之前的实力跟表现来看，不管是有什么玄学也好，概率也好，国安都不会让这个冷门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目前确实刚才康乐提到了，国安现在中前场疲软，这个巴坎布虽然上一轮进了个点球，但是看他这个第二在这个阶段回来之后状态呀、啊、确实是大不如从前，可能这个也是心里头想着是不是这个合同要到期了，有点这个春心思动啊，是吧？所以说我想，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觉得教练组啊，包括俱乐部应该做好这个所有球员的工作，思想工作。在越是这个困难的时候啊，得想想这个咱们国安现在的口号或者之前的口号，不管是现在为北京而战，还是过去一直喊了这么多年的永远争第一，这个时候应该拿出点精气神来。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其实咱们这个主力阵容也打了很长时间了，你看张玉宁、张稀哲、李磊、于洋、于大宝一直在首发，确实很累。但是越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越是咬牙吧。而且你现在要是说在武汉碰着对手这个状态不是太好的情况下，你再不赢球，可能后面接下来打其他对手也都会很难。我希望国安这场比赛能够前场大家拼出来吧。另外看看今天，因为现在比赛还有两个多小时还没拿到首发，不知道今天朴成能不能首发。如果朴成首发，可能对于前场这个组织进攻啊会有一个缓解。我们看前面几场比赛，朴成都是替补登场了，而且他状态啊实力啊都不错，这个已经在恢复一定的就我觉得朴成的功力和状态已经恢复到七成左右了。如果今天朴成能够首发，可能对于国安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在 B 组啊，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小组当中，现在咱们是14个积分排在第五的位置啊。今天申花也是被河北给闷平了，最近啊逼平了。最近这段时间河北真的是有一种反弹的态势啊，也是帮着我们稍稍拖住了申花。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整个的形势啊，什么时候咱重回到前四？ 就是非凡，咱们现在啊不要过于就是乐观想这个今年争夺什么亚冠资格前四名啊、哎、因为按照目前现在如果说后面8月15日之前咱们14轮比赛打完之后，我觉得能进入这个赛区前四名就算完成任务。因为确实现在目前比埃拉也回不来，就这么一个外援，而且其他的人手现在也都不在。你看后面没有金明在，前面奥古也走了，然后朴成也是刚刚复出。哎呀，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咱们还好像今天说，河北跟这个申花都打平了，等于给对手拖住了。 对， 咱们要是说咬咬牙把这个比赛赢下来，争取先进入赛区前四，然后12月份再争夺这个最后总排名的时候再努把力。现在咱们就不想太多，现在争取进入赛区前四名就是胜利。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我们希望今天国安真的是延续这样的好运。谢谢袁老师，再见。 再见。 好的，袁老师再见啊。是袁老师那意思也是分析的，确实比较的客观啊。 我们就是现实一点。刚才我说那意思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能重新回到赛区的前四？ 你看，袁老师刚才连这个都不想去，就是畅想。要以往的话，实力的肯定一下就畅想了，肯定能回到这个前四等等等等啊。但是现在做了各种各样的评估之后，我发现我们的这个记者同行啊，评论员们也都是变得更加冷静了， 也更加的克制了啊， 是 不再有更多的这种想法，也不再有更多的护犊子，我们都踏踏实实的 啊，是 去看每一场比赛。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关心着国安的情况，唯有战斗说，可儿啊，勇勇啊，比埃拉呀，都有伤啊，现在二队的小将又被隔离，租借外援又回了，新援冬天才能到，咱们国安真的得在保级组了吗？ 是。还有朋友提到巴坎布啊，这个捏个核桃啊，他说巴坎布要不然打替补吧。另外这边还提到说于大宝能不能踢前锋， 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畅想啊。华北小新也有这样的畅想，说玉宁和大宝打前锋啊，下半场再来上巴坎布啊，仿佛都是对于巴坎布不是特别的觉得靠谱。刚才有位朋友也提到了巴坎布的事儿啊，没办法啊。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了巴坎布，还真有一点是这个啊，满园春色关不住，人家这个心思早已经飞出墙外了。 嗯， 是。 就是人在这儿，但是咱管不住人家这个心思往哪儿去飘。 身在曹营心在汉。 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中超其他的消息啊。今天还有下午场的比赛，刚才也跟大家汇报过了啊，就在下午的第十一轮上海申花和河北队的比赛当中，双方是0-0战平。申花呢是以攻为主，占据场面的优势，也形成了很多的威胁攻势。彭新立低射还击中过立柱的外侧啊，但是全场比赛结束之后也是没有把这个优势转化成胜势。包括裁判也有一些争议的判罚在里边啊。比赛的后半段下半场的时候，莫雷诺有多次的攻门还有禁区内的突分都是被封堵了，所以现在申花是收获了一场平局，拿到了一分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晚场的比赛，跟国安同时开赛的还有天津金门虎对大连人的比赛，有一位老熟人又上大连去了，那就是贾秀全指导。在结束了自己 这个是 奥运会啊， 真的吗？ 是真的啊，是谣言 啊，是真的谣言是吧？ 对 啊，应该是有 谣言。 对，我这一天今天我也听到这个信儿了，但是已经有媒体人出来了，说这个就不是真的啊。 对， 贾指导跟女足那些事还没弄明白呢，就先别把这脚再掺和到中超了，这滩水也不好踩呀。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6:30是刚刚进行了十几分钟的一场中超比赛，长春亚泰对阵上海海港，现在双方打成了0-0啊。 这场比赛看着人家的这个双方外援这么齐整， 是 哎呦，心里我怎么就觉得那么别扭呢？ 嗯， 真是心里觉得为国安捏把汗啊，也觉得有一点酸酸的。看人那屋都是能够三外援对三外援， 对呀， 咱这屋只能靠着一个心不在此的侃爷了。 是人家的外援都能够这个拉开膀子使劲造啊，我们这边这个外援确实好像这个心思都不在这儿啊。但是这个情况之下，就像刚才袁卡卡老师所分析的，就我们国内的球员毕竟在一起踢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啊，能不能在外援不给力或者外援有某些缺失的情况之下啊，把他这个漏洞啊，把这个空当给补上啊，这个其实说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球队遇到的困难，但是对于某些球员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机遇。 有机遇就要把握得住啊，这才能够在主教练的后面的排兵布阵当中，更多的为自己去争取一些机会。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关心着中超联赛。4955说他还是觉得玉宁没毛病啊，侃爷呢状态确实差一点，现在现实一点吧，就是能点杀就点杀，不要过程就要三分。 是，这个就是说的比较的就是好像我们在一个赛季之前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肯定很多球迷会嘲讽你，我觉得。但是你现在说这么说确实比较的现实主义。 对， 因为你的球队两个大腿比埃拉奥古都不在队的时候，就大家都已经降低了这预期，不仅是球迷们啊，评论员们我们看都已经降低了预期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个好事。首先是就算结果不是特别满意，您心里边也不会很不舒服。另外一点就是无形当中这个舆论减压之后会给球队减少很多的一个压力。 也许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就会收获一些惊喜呢。 对呀，是，就像我们看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有些队伍赛前不被看好，你比如说射击，没想到这次拿了这么多个是吧好的成绩，包括年轻的队员举重好像有些人也没想到这么顺另外包括我们的这个羽毛球等等的项目。 对，咱还是记住那个不变的真理，就是大热必什么来着， 是 大家心里都明白啊。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并不被看好的赛季，而且我们人员上也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我们就放低自己的预期，摆正一个心态，平常心的去面对每一场的较量就可以了。 是，这边还有好多朋友在说体操的事儿啊。我们刚才第三时段为您连线的这个体操的这个 冠军，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也是专门给我们讲了很多啊专业的事儿。有位朋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看体操有一点非常重要，你得能够看明白裁判打分的点啊，否则我们比如说只看一些这个现场的热闹的话，然后就觉得说，哎，这应该分高啊，那个应该分低啊，可能看的还不是非常的专业。您得理解这个打分它这所有的一些项目，比如它这个项目是非常多的啊，裁判就是按照那些项目一点点的去这个评分，这个就体现了一个专业度。 回到奥运的赛场，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白天的比赛。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东京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回顾的是上午结束的男子滑艇项目的比赛，在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也是摘得了一枚银牌。运动员在赛后也表示说，渴望睡到自然醒。来听听我们的记者林苑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13年前，在北京奥运会上，孟观良和杨文军在滑艇男子500米比赛里成功卫冕。13年后，在更长距离的1000米比赛中，郑鹏飞和刘浩为中国皮划艇队再获突破。8月3号，他们在东京奥运会划艇比赛双人1000米比赛里获得银牌。虽然创造历史，但从预赛到半决赛都是一路领先晋级的刘浩和郑鹏飞，在赛后也直言不讳，金牌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其实我们就一个宗旨，猛打猛冲，打出我们中国人的气势。我们这次目标就是来东京，在这块土地上升国旗、奏国歌的。但是，比较遗憾吧。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挺开心的。也这个项目，我们也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也开辟了我们的先河吧。 虽然和激流回旋比赛相比，皮划艇静水比赛临场相对没有那么复杂，但设在海边的东京奥运会水上赛场，还是会有海风来影响比赛中选手的发挥。郑鹏飞也说，和预赛相比，今天的南风确实是不利的客观条件。 战术贯彻还是比较统一吧，我们就是出去就是今天就是出去采取就是领先战术，客观因素都会，我是左桨在后边操这个航向，然后今天这个风就是一直都是右顺风，对于这个就是后边这个对于船的这种控制来讲的话，就是稍微有点难度。 有收获当然也有遗憾，但在比赛结束之后，更多的还是如释重负。刘浩说，2000多个备战的日日夜夜之后，他明天只想睡到自然醒。 我们这2000多个日夜以来，我们每天早上大部分时间都是4点多起床，5点多起床，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吧？反正我现在我们想做的就是好好睡个觉，能睡到自然醒吧。 而郑鹏飞在谈到女儿时，也终于哽咽，黝黑的脸庞上，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流进口罩。 感谢家人对我们的支持吧，从备战一直到2017年到现在，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吧。然后就是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时间回家。然后感谢家人对我们的支持吧。今天站上领奖台，拿一张银牌，也是对所有支持我们的人还有家人对我的一种回报吧。 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晚场还是有很多的看点的，尤其是在田径的赛场上啊，中国的也是一位名将了啊，谢震业将要出战男子的200米半决赛啊，站在半决赛的跑道上，看看谢震业会不会继续去创造神奇啊。这是晚间的即将进行的比赛，比赛的具体时间是在19:50，而在稍早进行的比赛当中，还有女子链球项目啊。也有我们的中国选手出战。 是，这边再来看看大家精彩的评论。很多朋友都提到国安的事儿啊，今天晚上义薄云天说国安预测比分2-1战胜武汉队。另外彭说了，今天如果全取3分的话，那排名就会进入到前4位了。 哎，真我们真是希望我们先进入这本小组的啊，本赛区的前4。 对， 然后保住这个位置，然后再说后边的。日下长河说，以前体操这个10分制的时候啊，还能看出一大概，一边看比赛一边猜分数，经常跟裁判给的分差不多。 对， 改为难度加完成分之后，就彻底的看不懂了。 没错， 其中的小分非常的细致。 是，还包括什么那个最后给不给裁判亮相啊，这很细微的都会有这扣分的项啊，所以，难免这个是太专业了。你包括柔道，好多朋友什么空手道啊、跆拳道等等的，甚至击剑 啊，有朋友说这也有看不懂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平时的一个积累了，毕竟不像是足球篮球平时大家都能看到的项目。 SK 说唐熙靖有点可惜了，跟肖尔腾一样啊，两位北京籍的体操选手都是只拿到了一枚银牌，但是唐熙靖的表现我们觉得真的是堪称是完美的，因为他在难度分上是低于这个小管， 对， 但是在完成度分上他是全场最高的， 是所以说这个难度上面应该就是赛前的一个这个战略， 对 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已经定好了， 对，平时可能这个难度是最稳的，那他这个难度这个完成分非常高，就证明了他赛前的这个预期其实是成功的。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精彩冬奥会，让大树继续守护这里。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我们继续关注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将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冬奥延庆赛区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以及运营阶段，始终注意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建设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生态环保专职部门，通过就地、迁地和禁地等方式保护树木。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环保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总监梁德栋表示， 实际上这个施工过程中它布置塔吊，塔吊的时候它布置发现就有一棵树啊，就是说是这个被这个塔吊影响了，后来这施工单位就是优化了一下它这个塔吊的布置，就是把这个塔吊又重新换一个位置，因为塔吊布置它应该是有一个最合理的位置的，这样的话能保证它这一个塔吊可以那个覆盖的范围最大嘛，但实际上它为了这棵树它做了一些调整，把这塔吊挪个位置，把这个树保留下来。 现在的小海坨山地区已经是枝繁叶茂的景象了，山谷的一侧正在为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精心打造一个个四合院式的住宿建筑，这些建筑也已经初见雏形，四合院内保留下来的绿树枝繁叶茂。在延庆冬奥村的规划当中，为了保护原生态，工作人员对313棵原有树木进行了充分的保护，其中七株树木驻留在四合院内，另外一部分被迁移到冬奥村内远离施工区域，其他的被移栽到了山下的林地，待工程竣工之后将按照规划设计方案迁回到原处。延庆冬奥村的工程师许明友表示， 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冬奥村运动员组团一，咱们现在可以看看我身后，这是两棵原地保护的这个树木，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在这个楼座庭院内的这些树木进行了这个原地保护，在施工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砌筑这个树木土台，然后再加上这个过程中的打一些木撑啊，浇水养护啊，这些可以看到这个树木从我们施工到现在已经有接近两年的时间了，现在还是正常的生长的。 下一步延庆区还将开展树木保护、生态修复等系列工作，有效保护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景观资源，促进冬奥会延庆赛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 是，奥运会的比赛仍然在精彩的上演，现在田径的夜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应该是5000米或者10000米的这个运动员正在做准备呢。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晚间的8:30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中超联赛第11轮，在苏州赛区我们终于进入到了内场啊，跟武汉队的这场比赛，到时候王毅和南方男子也会为大家带来激情赛场的转播。好了，也请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再见。 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